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晚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咁同我一齊主持節目嘅咧，就有大家都好熟悉嘅 Jeffy 啦。 係財哥。 係啦，嗱咁樣咧，就上個禮拜你又休息咗嚇一個禮拜啦，係因為我哋又邀請咗咧就一位獨立嘅記者，亦都係作家，就陳曉蕾小姐就上嚟講啦。 我都聽翻喎。 啊，你有聽係嘛？係係啦，咁我當然咧，佢都係環繞住咧，就我呢本新書啦嚇，《資本的衝動》咧，即係就講下佢有啲嘅見解，又或者我又解釋一下咁樣樣啦。咁但係咧，其實咧。包括曉蕾在內啊，我呢度咧要有作出少少嘅投訴咧，就點解咧？我最近發覺原來好多朋友咧睇呢本書嘅時期咧，即係無論係我啲朋友，亦或係即係揾我做專訪嘅傳媒朋友咁先算啦嚇，即係我都知道佢有睇嘅咁樣咧。但係其實咧，大部分都唔係咧乖乖地由頭睇落去嘅。 哦， 咁你估到點啊？ 咁啊，就睇第三 個部分啦。真係醒目啊 ，Jeffy。因為咧，佢呢度咧就分三部分啊嘛。第一部分就論證篇啦，第二部分就歷史篇啦，第三部分就未來篇。 冇錯。 咁我諗呢個咧，亦都可以話人之常情嚟嘅，因為你有一個好奇心係嘛， 係啊， 你前瞻性嘅。咁尤其是你講哇資本主義喎，咁好多人咧都有一個咁嘅疑惑，就係話喂，咁究竟如果你真係話超越資本主義，係可以點樣超越法，同埋？即係超越咗之後，其實係一個乜嘢嘅世界咧？咁咁個好多人咧就即刻咧就頭嗰兩部分咧就唔係點睇啊，就一跳就跳到未來篇嚟睇，甚至咧一跳就跳到最後嗰、那個chapter 啦嚇，即係睇下嗰啲咁嘅具體嘅建議咁樣樣啦。咁、 哦、 我嚟講，我梗係強烈抗議啦，係嘛？咁、我咧喺度啊，即係作出嚴正嘅聲明啊，唔係誇張嗰啲，即係一個強烈嘅呼籲，大家真係有心睇呢本書咧，其實真係要順序嘅。而且就算你話我真係冇咁多時間咧。我就情願你唔好睇第二、第三部分，都要睇 第一部分 啊，係咪啊？因為咧嗰、那個論證篇咧係成本書嗰個精華，其實就喺第一部分。 嗯、 啊，有少少似咧好得意啊！我以前都覺得好奇怪，因為我就幾十年前開始發燒古典音樂啦，咁啊始終喺古典入面咧最中意咧都係交響曲、啊、大編制嘅、啊、大規模嘅交響曲咁。咁啊交響曲咧通常咧就四樂章啦，係嘛啊？但係咧。通常他哋成日都咁講啊，交響曲亦係咁，協奏曲都係，協奏曲通常係三樂章嘅，鋼琴協奏曲、小提琴協奏曲，但係咧交響曲個四樂章，但係當然有例外嚇，但係我講平均嚟講，咁但係我嗰陣時睇有好多關於呢啲咁嘅材料先知咧，原來喺古典音樂入面有個傳統咧，第一樂章咧，原來就係最吃重嗰個樂章，因為通常我哋會諗咧就係、是，即係我嗰陣時當然好後生啦，幾十年前咁樣就諗。即係應該係循序漸進，梗係最尾嗰個樂章最勁啊嘛，係嘛？開頭嗰個樂章可能係引子咁啫、原來唔係嘅，冇錯。佢第一樂章當然喺個樂章入面有佢嘅引子啦，有啲引子好長添，係嘛？但係其實總嘅嚟睇咧，原來佢第一樂章 最有份量， 最有份量。而事實上咧，用一個最低最低層次嘅角度嚟睇咧，你都睇得出嘅。往往第一樂章嘅時間咧，係最長嘅，好奇怪嘅。因為交響曲譬如嚇，即係五十分鐘咁樣嚇，都好長啊，五十分鐘。咁但係分分鐘個第一樂章咧已經佔咗二十分鐘啦，其餘嗰三樂章加埋先至係其餘嗰啲時間。 又係喎 嚇，咁、所以咧嗱呢本書咧有少少似嗰啲古典音樂嚇、第一部分咧其實就係最重頭戲嚟嘅。因為實際上我喺個序入面咧都講得好清楚啊，我有講到咧其實我係用咗達爾文一個詞語啊，佢叫做 one long argument。啊、所以我就中文我譯做一個漫長的論證啦，係嘛？咁因為生物進化嚟講咧，其實真係一個one long argument 嚟嘅，即係如果你係要由一個完全唔懂或者甚至係唔信嘅人，我要講到你信服咧，其實你係要搜羅好多好多方面嘅證據，用唔同嘅角度喺唔同嘅層次咧嚟為你係解説啊，深入淺出咁層層深入咁解釋啊。但係講真，生物進化又係咁，其實即係而家講資本膨脹論啊，我叫資本膨脹論啊，即係馬克思嗰個分析咧，其實又係咁。其實當你明咗之後咧，你一諗，哎呀，原來嗰個核心意念咧係好簡單嘅啫，即係一字咁淺嘅，即係只要你明咗，但你未明之前咧，你係要花好多唇舌嘅，啊，兩個所以有相似嘅地方。咁所以我喺個序嗰度咧，我都有講過噶，我話達爾文喺佢嘅巨著《物種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 是1859年入面話， 有關生物演化的理論是一個漫長的論證 One Long Argument。咁確實咧，呢本著作發表之後嘅132年啊，當時只不過係1991英國一個生物學家咧，就叫做 Ernst Mayr 咧，佢就寫咗一本書咧，就係、是、叫做 One Long Argument 啊嗰本書。咁佢正正就係想將達爾文呢個洞悉咧，就結合咗自從物種起源出版以嚟，已經都130多年啊嘛嘅生物學嘅進步咧，綜合起嚟。將呢個理論，冇錯啦，就深入淺出咁樣啦，就將呢一個論證喺普羅大眾入面咧嚟去傳播。咁所以咧就我嚟講當然就不能計夠同呢個麥爾呢位教授就相提並論啦，但係即係意圖上其實都有類似啊。咁我就覺得咧，即係馬克思喺1867年，其實只不過係遲呢一個達爾文係咩啫？8年啫喎，因為佢1859啊嘛，1867啊嘛，咁樣咧就係嘅《資本論》嘅主要係第一卷啦，入面其實都係一個漫長嘅論證啊。咁所以咧我亦都係嘗試將馬克思嗰個所謂嘅洞悉咧嘅 insight 啦，就結合埋呢160多年啦嚇嗰個咁樣嘅政治學啊、經濟學啊、社會學啊嘅發展咧，特別個歷史本身嘅發展啦嚇，就結合起嚟啊，然後咧就同讀者解釋咁嘅。咁所以咧，三部分入面嘅第一部分咧，論證篇咧 係最緊要啦， 係絕對不能夠跳過嘅各位，因為好坦白講，你冇睇咗第一部分嘅論證，其實你根本就唔明，即係點解會有第三部分未來篇入面嘅種種嘅建議。咁當然咧，好似阿曉雷上個禮拜話齋，佢都話，佢話啊李偉才，其實我真係睇你嗰啲建議咧，其實佢就係其實講話咩30条、30条，咁梗係唔止30条啦。我諗佢只淨係睇，因為我分短期、中期、長期啊嘛。咁可能淨係睇短期，咁啊短期都成30条啦嚇。咁啊中期、長期就冇咁多嘅嚇。咁但係佢直情即刻個反應就係話啦，佢話我覺得直情係 crazy 嘅嚇，即係瘋狂嘅，即係佢覺得根本係完全係脱離實際咁樣啦嚇，即係難以實現咁樣。咁當然佢喺《蘋果日報》嗰度啦，佢嗰篇文章即係而家成幾個禮拜前啦，就介紹呢本書。咁佢都引用咗我當時一個講法嚇，所以我上個禮拜我都用翻呢個講法，就係喺《Interstellar》《星際啟示錄》入面係嘛？記唔記得啊？我就話啦 ，Cooper 嚇，即係飛埋去個永續號個母船上翻去咧 ，Anne or Hathaway 啊，即係嗰個女主角啊，好似叫Dr. Stone 係嘛？唔係 Stone 叫做咩 ？Brand 我都唔記得咗啦，我都亂咗。Dr. Stone 係引力邊緣嗰個 Sandra Bullock。總之佢又話咧，佢話 That's impossible。咁啊 ，Cooper 就話 Yes, it's impossible, but it is necessary。冇錯 ，necessary。咁但係嗰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你唔睇第一部分論證篇，你又點覺得佢係 necessary 咧？係嘛？即係嗰個 necessary 就係來自嗰個論證篇噶嘛，係嘛？ 咁我好好彩喎，我話真係唔知點解冇諗咁多，我話由第一章睇起喎。 你啊乖啦。第一章定第一部分先，因為第一部分咧係有10章嘅， 係啊， 十章，咁你10章睇幾多章？ 睇曬啦， 睇曬啦10章，哦 ，OK。 不過咧，因為我咧上個禮拜同你咁啱傾偈，聽到你講咧，之後話原來可以第二章咧。第二部分反而冇咁緊要咧， 你係偷雞啦，又偷雞啦， 我偷雞啦， 係冇錯冇錯。嗱咁其實都唔緊要，我覺得第二同第三咧調轉嚟睇都唔緊要，因為歷史篇咧係重要，但係相比起嚟咧就唔係即係咁關鍵。 冇錯。 但係我都即係強烈呼籲啦嚇，就算你咁樣睇法咧，你臨尾都要追翻第二部分。 其實我都覺得歷史篇睇過個結果咧，啲建議咧，反而冇乜意思喎。你係要明咗點解，即係點樣論證啊嘛？即係你要解出嚟有咩理據咧，係要有咁樣嘅建議啊，咁先有意思咯。我覺得 係啱啦，咁即係你支持啦嚇，我觀點啊。咁啊記住啦嚇，你遲啲都要睇翻歷史篇喎。其實歷史篇咧，我話俾你聽，喺篇幅嚟講咧。是最短的，即是如果你揭一揭啦嚇，歷史篇嚟講咧，中間咧頁數是相對最少，但係其實咧係我寫得最辛苦的那部分。 係啊， 因為咧，因為我本身始終不是讀歷史出身啦嚇，咁嗰啲歷史咧，其實亦都講真，就算你讀過歷史咧，亦都未必熟悉那些咁嘅歷史嘅。咁所以我喺個過程入面，雖然我已經有一個好即係初始好粗略的概念，但係你要即係。講翻出嚟咧，有條理地，而且係同呢個主題呼應嘅咧，係嘛？你又要篩選啊嘛，然後要組織啊嘛，要整理啊嘛。咁你嗰啲即係史實又唔能夠錯啊嘛。係。咁係要閱讀大量嘅材料嘅，然後先至咧將佢消化咗，然後將佢寫翻出嚟。 所以其實歷史篇咧，我寫得好辛苦嘅，大家唔好嘥啊。 但係咧，我有個朋友咧，有個好得意嘅傾向，即係佢從來睇呢啲理論咧，即係佢對呢啲哲學啊嗰啲係非常之有興趣啦。但係佢就同我講話，覺得歷史係完全唔緊要啊。因為他覺得歷史只是一個引證嚟嘅，即係只是佐證，即係呢個講法啦，即係嗰個理論啦，就覺得呢個歷史其實有冇其實都可有可無嘅啫。咁啊， 其實我明佢嘅意思嘅，因為我本身咧都係由細到大好熱愛 即係哲學， 係啊，哲學思考。咁譬如科學咁啊，譬如科學咩物理啊、化學啊、天文啊咁樣樣。咁最先接觸嘅時期都唔係從歷史角度接觸先啦，係嘛？譬如你睇嗰啲。天文學入門啊，啊咩相對論 A B C 啊咁樣樣，咁嗰啲佢都唔會同你講歷史噶。 係啊， 咁你咪就係話哦，佢成立與唔成立， 嗯， 有佢個內在個邏輯啊嘛， 冇錯， 係嘛個理據噶嘛， 嗯， 咁所以個問題佢係邊個科學家幾時提出啊？可能佢有啲觀點又錯咗，但後嚟又被推翻，咁又呢個科學家又反駁諸如此類。其實嗰啲嚟講，到頭來而家呢一刻，我哋篩選過曬接受乜嘢嘅。那個先重要嘛， 錯啊、 之前的歷史咧係唔重要噶嘛。咁、我完全明白咧，有一啲人咧係會有啲咁嘅觀點嘅。 但係財哥，我又想知點解你咧，即係會花咁多心機喺呢個歷史嘅引證嗰度咯？ 啊，其實真係嘅，但係我雖然頭先話我係明白呢種觀點， 啊、 但係唔表示我認同。 哦、 我實際上啊，好多年前咧，即係啱啱教育改革冇幾耐咧，我特登約而家十幾年前啊，約就我細妹嘅同班同學。當其時就係做香港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嘅總監啊，咁啊阿陳嘉琪小姐啦嚇，咁樣我特登約佢，佢就帶埋幾個同事出嚟食晚飯咧，咁我就以都叫做師兄啦嚇嘅身份，我強烈要求，我就話我希望喺理科教育嗰度咧，喺教育改革課程改革入面咧，係真係一個世界級嘅。世界級不利爾，我哋唔使成日去外國考察嘅，好似吳克儉咁樣，最近哇使咗唔知幾十萬咁樣去考察，真係。咁但係咧，根本我哋隨時你自己真係多啲睇書，多啲了解世界上嘅啊，即係資訊咧，你可以提出啲嘢咧，完全可以超越而家嗰個理科教育。我就提出我話，真正完備嘅理科教育咧，除咗嗰個理科嘅知識，即係譬如物理學，我本學啦嚇，物理學嘅知識咧，仲要包埋咧就係嗰個科學史。即是物理學就物理學史，然之後咧就係、是、科學哲學啊 ，philosophy of science 啊，因為我嗰陣時喺澳洲四年咧，我最先就係讀呢樣嘢嘅啊，科學哲學。其實我 undergrad 都有讀㗎 ，Hong Kong U undergrad 我讀咗一個 half unit course， 半個 unit 嘅就 philosophy of science， 當時係faculty of arts 文學院提供嘅，俾我哋啲科學嘅即係理學院嘅。第三咧就係、是、科學社會學，即係科學對社會嘅影響啊，科學同科技對社會影響。即係我覺得如果你個理科入面能夠包埋呢三個層次咧，或者三個角度咧，